人网音乐癖好。 嗨，你好，我是欧振明。事后还早是源自身边很多朋友说2012很多这些揣测啊，很多这些担心或者担心应不应该担心的事，之后就发觉是不是要赶快做你好想做的事呢？ 事后还早，早多一些，早也未嫌早，心中的清单每夜每天在数，要花多几多心思去做到。 事后还早，想讲的应该做，或者找到一个念头应该马上去做，是一路欧森明都是这样的。同埋我仲要加上嗰只系，其实我相信可能个阅历多咗，或者个人生经验多咗，睇嘅事物去嘅地方多咗，就真系越嚟越发觉，如果样嘢做都要睇住个结果去做咧，反而系做唔到嘅。同埋有时反而你唔睇个结果咧，喺个过程入边，喺呢个目标或者呢个追求理想或者梦想嘅目标入边，你会有好多突如其来或者你意料之外会衍生出嚟嘅意想不到的效果，我觉得这样可能是更有趣。 时候还早，重遇挚爱你会怎走，痛快在笑声中跳舞，不必要天荒与地老， Just let it go Just let it go 呢一句说话点样听，就真系睇你个人嘅性格。正如嗰杯水系半杯满定系半杯病饮咗，呢个真系好睇人个性格嘅。我嗰个性格当然 Just let it go 就叫你义无反顾啦，当然就唔系叫你诶、算啦咁。我从来都唔系一个灰嘅人嘅，所以我嗰个 Just let it go 意思即系 follow your heart， 你应该勇敢咁去面对你个心话俾自己想点咯。 早点开始相信靠自己。还好，早点开始，早点会做到。早点开始，早点抗衰老。早点开始，早点会做到。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欧森明。 人网咁讲字好听，我系 JD 贾晓晨。 郭博士答客问， 好开始。 Hello， Doctor 郭博士， 大家好。 啊，上次咧你都讲到呢个杨贵妃嗰个问题啦，咁其实而家开股啊嘛。 第三 part 开股，但而家可以补充嘅。 好。 杨贵妃的问题呢就涉及一个、男女间的，我们走色彩的属于那个情色方面，但非常深奥。你写博士论文都不识的，有些。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就是很多人避而不谈的。譬如说杨贵妃的女人她怎样过关，我在第三part里讲。但是、就算在现在近代的女人，除了正常女人出来读书做事结婚生仔，咁啊呢个一帆风顺咧，呢个就唔入我哋嗰个范围嘅。好，但系做一个名女人咧，就唔系咁简单喎。咁名女人有啲咩名女人咧？譬如话我真系选香港小姐，有两分知识，系嘛，有身材，但喺我哋嘅圈子评价咧，呢种女人咧得40分嘅啫。好啊，如果你嘅谈吐、风度、学识、修养，有藝術的分途，可以做解語花，那就30分而已。 那還有30分在哪裡 呢？還有30分就大件事了，沒什麼人學到的。現在更加少人學了。為什麼我說名女人呢？譬如說她以前那些高級交際花，即是出來走碼頭，獨當一面。喂，競爭那麼大，出來你一般男人，她不會認識你啦。如果被你撞到的都是上年纪的男人，后生仔20多、30岁，他何德何能追你，你都不会睬他。好，到你认识的男人你要赚钱的嘛，那些女人。 起碼四五十歲，四五十歲的男人他一定結了婚有老婆。好啦，如果他還出來在那個風月場所玩的話呢，一定是有很多經歷。他突然間會喜歡你的時候呢是真的，但他不長的嘛，他當玩具而已嘛。即好像我們在香港某個有名的男人，有明星，有 model， 有小姐，有律師，有成功搞搞，搞到自己都不知道搞什麼了。所以你說一個女人呢，她怎麼會有樣子身材正的女人？那我問你啊，阿Vin，你知不知道女人靚的標準是怎樣？ 哇，很主觀的， 不是主觀的，有標準的。當年出來行走江湖的女人呢，擺油麻地、旺角、尖沙咀不同價的。那些高級的蛇威也不是說我出來收一千，你誰給一千你？是沒有生意的。在七十年代、六十年代、八十年代，爭一百元都不同價的這女人。除了你就算說你去做舞廳、做夜總會，你在旺角夜總會或者在油麻地夜總會，來到尖沙咀大場夜總會不收你的，不是說 你做是想做，即是等於有次在城市論壇那個八婆吳家產，我們坐個拖彈你鐘啊，大佬，就是這個意思，是吧？有標準的。好了，如果說普通女人，第一你要頸長、觀音薄、腰短、腳長、黃蜂腰、曱甴肚、皮膚要白淨，咁啊得四十分嘅啫， 即係外形有四十啦。 四十， 嗯， 咁啊，如果你嘅談吐風度、修養、你嘅知識，坐埋你乜叉都唔識一嚿飯咁樣，成只曱甴妹咁，係唔掂噶嘛？即係個男人係唔開心咯，佢出嚟走碼頭啲男人過有兩個錢嘅，點解整件嘢喺度啫？你有命面係咪先？唔會睬你嘅。好啦，咁你都係多三十分嘅啫。好啊，但就算佢追到你，咁佢會意厭噶嘛？佢又撞過第二個新鮮噶咯。啲男人出嚟玩啲，即係就算而家啲男人咧，就當啲女人咧好似係玩具咁噶嘛，有啲係嘛？咁佢會厭噶嘛？所以喺以前啲女人咧，特別喺台灣咧，佢有科要學嘅。佢點樣令到呢個男人佢要加三十分上嘅咧？就係你同佢有咗關係之後咧，你同第二個女人咧係冇人嘅，佢係綁到你嘅。即係你同佢有發生關係，有咗肉體上嘅關係咧，你再揾個第二個女人同你再有關係咧，你當堂冇人嘅，你始終要揾翻佢嘅。呢個咧就犀利，呢啲女人犀利啦。 咁啊，攞滿分啊嘛！ 滿分嘅。以前我哋喺香港有一個好聞名嘅喺杜魯治，而家都唔怕講啦，因為都係過去嘅事啦。佢一個都成名，姓李嘅女人喺杜魯治嗰陣時候，喺七十年代初，我哋香港有個大律師，四十幾歲咧就已經後生，即係世家子弟啦，又難玩啦，所以一早咧就不舉啦，副機器咧唔 work 嘅。啊，撞著呢個女士咧，鹹魚翻山，咁啊後期佢都喺沙尖山送咗一座樓俾佢，好犀利噶，原山一山後市大佬。咁而家呢啲即係成過億啦啲樓。咁佢呢個女咧喺日本識我嘅，佢後屘佢好過癮嘅呢個叻女人咧，佢喺日本喺我喺先我喺呢個六本木識我嘅日本喺東京嗰陣時，我夜晚喺日本做完生意走上去。我話：咦喂，你香港人嚟喎？我係啊。佢話呢啲地方好貴喎，佢好有江湖味嘅。你唔好啊，你香港呢度好貴，我知道貴，貴都要嚟噶，係咪啊？咁啊，同佢做咗朋友，我就講佢。原來佢後生咧喺台灣咧學啲床上嘅功夫嘅，可以令個女人起死回生，令啲男人起死回生嘅。嗱，呢啲好難學嘅，所以啲女人咧唔好以為有兩蚊知識叻唔切，但你中啊一埋一一。以前我後生，周時喺中國城大富豪，整咗件嘢出街，一入 lift 我叫行翻轉頭啦，大佬埋咗鐘都死啊，咁見光死啊嘛。係我冇啦，大佬我得啦，我突然間胃痛唔制啊，咁我即刻掃佢走噶。我後生都幾串嘅，真係串嘅。但我唔會令佢難堪嘅。好啊，有啲咧就入咗房，一沖完涼行出嚟，哇！我大鑊，好似縮咗水嘅，周圍縮水唔對板嘅。我咪俾半錢得唔得？我胃痛，大佬。咁你冇得唔俾錢啊？唔俾錢啊，咁啊，仲要打小人啦，係咪先？睇曬全相冇錢收，咁我俾一半錢啊，胃痛啊，姐，我嗱下次再幫襯你。 咁我都慳翻半啊嘛，慳半我咪走去第二個場再揾過咯。我好快噶，即刻拉閘嘅，唔滯嘅，費嘥時間。一男人對住件嘢咧，唔啱心水咧，真係即係唔知第二啲男人，我自己本身過唔到關嘅。所以當時你呢啲咁嘅叻女人咧係少嚟噶，以為有兩分知識啊，知啊裝啊，其實你啊揾唔到大錢嘅。同埋佢哋好高爬，好高手嘅要。佢哋呢種女人咧，唔會同你收錢嘅。真唔會收錢嘅，以前台灣妹，佢係撞十個男人，佢搏你兩個咧，佢有一套程式嘅。第一，你同佢交咗手之後，佢梗係唔會立亂放感情俾你啦，即係知道你來龍去脈啦。佢同你黐上手咧，唔收你錢嘅。你當乜嘢啊？我中意你啫喎，我先叫你翻屋企喎，佢唔會同你講錢嘅。你有一兩個男人有良心的話，你行翻轉頭咧，你就唔見好多錢嘅。如果你唔俾佢當算數，佢十個博兩個零，好犀利噶嘛。所以啲女人咧唔容易。楊貴妃係犀利嘅，但係第三拍開股啊，嗰、那個好深奧。但咧講咗女人嘅過關咧，講一個問題又俾啲網友大家諗啊，點樣過關啦？我後生嗰時咧，曾經又而家講廿幾年前、三十年啦，廿幾年前。有人同我輸到過兩次，一次咧喺唔知喺大富豪中國城，我忘記咗，即係成班朋友咧，即係大家鬥玩啦嚇，我哋講風花雪月啊，因為呢啲係好聽嘅。咁啊，第一鋪就鬥唔舉，即係個個有幾個女仔喺身邊，即係玩你，你可以唔舉嘅，即係揾手摸你，邊個厭咗邊個鬥唔舉咧？唔舉嗰個咧就贏曬啊！咁我又贏咗喎。好啦，咁啊啲僆仔梗唔信啦，貴妃你我哋後生過你，咁有啲卅零歲嘅，咁我哋而家輸啦，我咁啦，我第二日鬥舉得快，嚇、啊，即係大家嗱而家驗過正身，大家都唔舉嘅，揾個女人搞你邊個快，咁啊即刻舉手，咁我就贏佢喎，咁啊嗰個大家網友去諗啊，點樣會贏到佢，兩鋪都贏佢。好啦，跟住咧喺江湖上有一單嘢就好笑嘅。以前在九龍塘窩打路道咧，有間鴨店。嗯。今晚講多啲啊！你啲開心啊！你講政治喎，最怕頭痛。 咁呢陣間係咪有答案先？啲網友會問。 唔係，楊貴妃第三 part 有答案。 咁你頭先講。 嗰啲咧就係你哋諗完下一 part 嚟答。下一 part 啊！下一 part 好，即係唔使等第三 part、第二 part 就有啦。 唔係，下一 part 即係下一次嘅節目有嗰個不舉同舉得快。 咁啊，大家網友記得寫翻入嚟。 功夫嚟嘅。好啦，仲加上一個印度仔，當年喺窩打老道咧有間鴨店嘅，咁啊整咗件三十幾歲嘅印度仔咧，其貌不揚，關五尺爭兩寸，五尺爭寸半，喺度踎喺度話揾嘢撈，咁啊老細又唔梗唔睬佢啦，你收鴨仔嘅收啲高大威猛靚仔噶嘛，陪坐台呢件嘢實俾人彈中啦，啲鴨仔都死啦，係咪收咁貴啲啊太？佢喺度死掠掠到話喂我唔收人工啦，嗱我當做雜工啦。我求其唔使人工嘅，咁咧始終呢個鴨仔咧後屘紅透半邊天嘅，個老細拗曬頭，咁啊百思不得其解，咁啊大家網友可以答呢個問題，嗰、那個印度鴨仔憑乜嘢可以搞到做嗰個真事嚟嘅？ 嗯， 你可以問江湖上問到嘅，憑乜嘢可以搞到做咗鴨王咧？嚇、啊、咁多人捧場咧，咁呢個真係要學嘅啲功夫嚟嘅，咁啊。講多啲少少風花雪月啦，即係話啲女仔有一件真事啦，同大家分享一下都幾坎坷嘅。以前東方舞廳好聞名嘅嘛，香港兩間大舞廳，一間杜魯治，一間東方舞廳。再低一級嗰啲啊，金鳳池啊、瓊林啊、啊金池啊嗰啲新加美啊嗰啲。但東方舞廳嗰時咧有個叫小鳳，好紅嘅小鳳，係。五十年代中到六十年代初期的時代，咁啊呢個女呢個小鳳咁紅咧，有個二世祖咧同阿石伯去玩，係香港世家嚟嘅，咁啊中意咗小鳳，咁啊小鳳亦都係真係中意佢，咁但係佢屋企後期知道咧就唔准佢同呢個女仔呢個母女來往啦。咁啊，小鳳咧就話：你唔來往，我養你。咁唔掂喎，佢要讀書喎，佢俾錢佢讀書。 嗯。 俾錢去英國讀書，咁啊 读完考咗律师，读完律师翻嚟，翻咗嚟嗰件事都几悲剧噶，报纸卖得好痕嗰阵时。翻咗嚟个男仔，咁啊小凤啊，梗系啦，嗰阵时搵到钱啦，红牌母女，咁谂住唉都算啦，啊洗尽铅华嫁人啦，好开心啦。但系呢个男仔咧，俾啲细伯咧睡下睡下，因为嗰阵时做律师咧好巴闭噶嘛，六十年代初。咁識嘅人咧，都係好上層社會噶嘛，好少中國人，即係好少香港人去到英國讀書翻嚟做律師。咁啊 ，article 咗 ，qualify 咗之後，做啊 article 咗兩年咁啦 ，qualify 個攞咗牌，咁要出入好多上流社會啊，接觸好多達官貴人啦。咁啲四八歲嘅，你唔可以拖件母女出嚟噶嘛，因為佢以前東方咧出親嚟去真東方玩咧，都係上流社會啲有錢嘅人嘅。以前嗰時代咧，食煙仔都分階級噶嘛。你明明食三個五炮台，你食炮台，你唔會走去食總督啊，誒食呢個萬寶路啊、雲斯頓嗰啲貴煙，你唔會食噶。大家你攞把煙出嚟，知係咩階級嘅？嗰時你東方啲唔係普通人去噶嘛，東方舞廳。咁啊，佢呢個男仔咧，比細叔伯咧，亦都成熟咗。啊，真係喎！我第時出嚟仲要諗住做太平紳士啊，做保良局總理啊，你點解帶個母女出嚟咧？出到嚟有可能撞到啲老襟噶嘛，即係佢出嚟撈過啲女人，梗有好多面首噶啦，即係好多以前過去嘅男朋友啊，有個關係咁。變咗佢咧就把心一橫咧，就偷偷地咧就話再去第六讀書，再去即係再收集。其實咧就同咗兩喺第六結婚。屋企人介紹咗結婚，咁小翁睇到報紙話結婚咧，就呢個女仔都幾可憐嘅，提曬自己啲錢出嚟去澳門輸曬，賭咗幾日幾夜。咁話人又冇錢又冇啦，就跟住飲強水自殺。呢個母女有件咁嘅事。咁啊，所以咧就話以前所以我哋以前有本書講過咧，自古風塵多俠侶咁啊。佢平時咧，佢唔會同男人講愛情。佢出嚟撈大萬三千，我點同你講感情啫？但佢一講親咧，不得了噶嘛。咁啊，呢一單咧就係悲劇嚟嘅。好啊，但另外一單咧就結啦。以前有個叫陳碧交叉嘅小姐，個全名唔講啦。喺金鳳池，我哋有個細伯咧就死咗，留低幾廿萬身家啫，又唔係多。有幾廿萬身價，但喺六十年代初幾十萬都好緊要。啊，佢無端端唔知即係走去追嗰、那個呢、這個咁嘅撈女，咁啊俾佢哇又帶翻工又包台又成咁啊，搞咗成兩個三幾個月，幾個月使曬嗰使曬嗰幾廿萬，又點佢翻屋企？話到佢冇曬錢之後，知道咧門都唔開俾佢。但以前啲男仔好乖噶嘛，咁咪唔開門，咁咪日日企喺度，人哋唔開門啦，咁啊十日八咁啊戇居居戇居居，咁咪從此呢個男仔嘅意志消沉咁啊。所以佢嗰個咧就係、是、大家都要知道咧，我點解講嗰個酒色財氣咧？你一定要清楚嗰個世情，有啲嘢咧鬥得，有啲唔鬥得嘅。我話今晚我哋嘅主題咧。就愣一愣啦，就講話個洗腦數千年。點解要講到數千年咧？其實人類咧，即係集體洗腦嘅喎。 係喎，咁其實 題目好大 嘅，即係 幾千年前已經有㗎啦。以幾千年前咪由嗰啲巫師洗你腦咯。 巫師 又有神又有鬼又有山神有水神有河神乜嘢神都有㗎，滿天神佛你睇希臘嗰神話知㗎嘛？你直情當有神喺上面控制你嘅人㗎嘛？咁啊洗咗你腦㗎啦。好啦，跟住咧，再發展到十八九世紀咧，而家咧就好危險啦，繼續俾人洗緊腦噶，個醫學洗腦啦，醫生洗你腦啊嘛，你睇嗰啲咩健康產品啊，又話你咩症啊、物症啊、交叉症啊，咁啊個個開方俾你買藥啊，咁日日食噶嘛， 仲要食咗好多啲補充營養品， 好多無謂嘢噶， 即 係 個個都認為有益 嘅，又洗緊你腦嘅， 壞嘅。 好啦，跟住咧又有嗰個經濟嘅思維嘅洗腦咧。點你買啲迷你債券啊？點你買啲邦士啊？點你買嗰啲咩誒衍生產品啊？咁你將你嗰個有田有地有樓啊，咁啊換咗扎紙俾你，跟住間公司啊吹雞收咗工啊， 咁有啲人仲要係好差咧，搞兩間啲，搞幾間啲咁嘅創業板啊，咁又剩一堆錢翻嚟搭個靚棚啊啲衰嘢咁啊！佢洗咗你腦啊嘛，以為咁啊，你成個價值觀又洗咗你腦噶，衣食住行又不停咁洗你腦噶。而家我哋睇佢家啲僆仔咧，成日換新手機啊，換剩噶嘛。我嗰日仲好笑，早上個禮拜啦，喺中環食晏晝咧，成扎啲朋友啊，咁啊有老有嫩啦。咁我拎個手機出嚟聽電話啦。佢話呢個即係話我嗰個好落後噶嘛。我真係我乜都冇，我淨係聽電話，但我啲音響好靚噶嘛。咁我見佢哋啲，但我帶有啲帶我帶咗嚿玉好貴噶嘛。佢一冇理由呢個人用個電話咁勾喎，幾嚿水啊個電話。我嗱好簡單啫，你哋成十個人攞曬你啲最新嘅手機出嚟，佢過咗身嘅，最 update 嗰啲嘅，咩牌都有，又 Sony 又 Samsung 乜叉都有嘅，我哋擺曬喺度。嗱，我開首歌出嚟，我開咗隻三傻嗰個主題曲。我如果你哋邊個喇叭我有呢部機咁靚嘅話咧，我每人送一部新手機你哋用，咁啊開出嚟聽過我輸俾我噶。佢喇叭唔得噶嘛。我部手機唔換就是你買唔到我咁靚嘅音響嘛！你成萬蚊手機唔夠我嗰個手機幾百蚊音響靚，所以佢好佢哋唔明白噶嘛。好啊，政治洗腦仲大鑊啦！你而家香港咁啊搞啲政治洗腦啦，呢個咧就國家嘅事啦。但喺世界上，我哋洗腦幾千年最犀利咧，就是宗教洗腦嘛。而家你香港洗緊噶。你無啦啦話個仔去讀書，個僆仔都唔知咩教好嘅，你點佢走去為咗入呢間名校咧多啲分嘅？你呢個唔公道嘅喎。跟住俾個阿莊阿職嘅名佢，跟住認咗阿當夏娃做祖先， 領洗啦嘛，所以就要洗咗佢咯。 好大鑊噶嘛，你好大鑊噶嘛，即係而家我哋唔反對宗教嘅，你都俾佢認識個宗教，係咪佢？所以佢應該佢俾佢成年嗰陣時咧，你先至俾佢自己揀個宗教信仰噶嘛。大家唔係嘅喎，啲僆仔邊度識啫？而家你由香港呢百幾年來，長期係咁洗腦噶，好多人都接受咗遊戲規則，佢唔知噶嘛，佢叫你連祖先都唔拜噶嘛，係嘛？佢係冇正式話我真係認過宗教之後咧，我先至真係選擇個宗教啊嘛。但如果個人嚟講啊，梗係唔好信啦，自己都唔信自己，冚家產猶太人都唔信耶穌噶嘛，耶穌猶太人嚟噶嘛啫。猶太人都唔信佢噶嘛，佢有天堂上到而家未上噶嘛，未有人上天堂噶，未见过上帝噶，嗰个炼狱道啫嘛，天主教仲仆街，有一个推石头噶嘛，你睇下嗰个神曲，佢有几载噶嘛？基督教嗰啲系摆晒地度排队等啊，等最后审判啊嘛，因为唔好搞啊，大佬系嘛？所以咧，佢呢啲洗脑咧就仲大镬噶，喺南美洲又系，周围嗰啲宗教国家咧，伊斯兰教又系，佢洗你脑噶嘛？洗到你腦咧，走咗去掟炸彈噶嘛？你掟完之後咧，有十幾個處女等緊你噶嘛？所以以前我哋喺亞洲做工作咧，喺中亞地區做工作咧，我入火車或者上飛機，一入地下鐵，我一見到幾個呢啲咁嘅中東佬咧，哇咁香嘅，走身香水我就唔坐嗰架車噶啦，因為沖完涼噴曬香水啊嘛，走自殺啊嘛。所以特別香咧，我就唔跟佢上噶啦。我唔知道你係唔係啊，大佬，係嘛？你齋戒沐浴冚家飲噴到咁香，佢見啲靚女啊，唔好搞啦，大佬。我坐第二架車，我就唔上嗰班車嘅。呢啲經驗嚟嘅。等於以前我哋教啲朋友，早輪好耐以前啲人啊，八九民運之後，香港就嚟搞九七回歸，好多人移咗民噶嘛。咁有啲朋友去咗美國啊，翻嚟咧咁啊，同我哋食飯探我哋啦。我哋話你唔好啊，細佬嗱，你快啲帶翻本回鄉證。在袋子出門坐飛機，他問我為什麼嘛，我一劫機就立刻射你啦，知你美籍，我一劫機你立刻掉了一本護照，冚家產在椅子揈了前面，最好攝了他，他插你不到，我拿本回鄉證出來有粒五粒星，我包你不用死或者走先，你明白嗎？ 好了，其實有宗教有醫學樣樣都洗腦，他為什麼要洗你腦呢？ 有利益的嘛，全部有利益噶嘛，佢有個人嗰個利益噶嘛，佢嘅權力啊，佢嘅地位啊，同埋金錢上嘅利益啊，係嘛？全部都係自私嘅行為嚟噶嘛，所以佢嗰啲尤其是中國嗰啲皇帝皇權洗腦咧， 系咪先？所以咧就嗰阵时我都帮咗好多人噶，我哋快啲揸翻本回乡证，一有见到有啲人劫机咧，你就攞本回乡证出嚟当护照。嗰班友唔识睇噶嘛，但我认得嗰五粒星啊嘛，嗰啲友好国家嘛，我包你唔使做人质。嗰啲叻唔切拿本美国护照嚟，好差巴闭，我包你第一个你做人质，第一个射你个冚家铲，嗰啲恐怖分子啱唔啱啊？所以佢哋啲呢啲冇呢啲常识噶嘛。好啦，另外再洗腦咧，嗰、那個價值洗腦點咧？嗱，你哋大家旅行去歐洲，你問下啲意大利人、法國人，佢哋唔買自己名牌噶嘛，唔買噶。你睇下法國隨街啲人咧，冇著名牌噶， 好 casual 嘅啫，好多都。 佢唔係 casual， 佢好深奧嘅。佢買一件普通嘅衫翻嚟咧，自己改嘅，自己加啲嘢嘅，係獨一無二嘅，佢自己加減嘅。那個、 即係佢自己有佢自己嘅性格，係 啦係啦，佢唔會買你名牌，要靠你個牌子咧襯起自己嘅。佢買件衫翻嚟好普通，佢加條皮帶，或者改隻袖，或者改少少領，或者配搭少少嘢，咁咧佢就好飄逸嘅行出嚟。好似我哋啲衫都係噶，嗱，譬如我啲恤衫咧，你男人著白恤衫會少到好睇噶嘛，但我白恤衫有啲咁嘅鋼縫咧，唔同睇法噶嘛。即係佢哋全部咧有自己嘅look嘅，自己設計嘅。佢一定唔買名牌，佢哋買名牌佢笑嘅。佢啲名牌咧做出嚟賺你啲唔識嘢嘅人錢啫嘛。好啦，同埋佢名牌個背後嘅喎，因為你唔係世家子弟出身，你唔係三代富貴，你唔識著衫，你唔識潮流，你唔識咩叫有品味。咁咧，佢就同你設計啲衫俾你著上，你一定著上咧就一定係好睇嘅。佢個 cutting 咧，個個人一 set 嘅，你一著上係靚嘅。如果你去做西裝咧，佢問你啱唔啱，啱唔啱之後咧，你著出嚟都歪斜噶嘛。佢哋嗰個比例咧好市正嘅，同埋用啲質地。咁啊，即係話你唔識著衫，人哋咧就同你設計一套嘢。即係話你係冇料先至靠嗰啲名牌，你有料你唔會用佢噶嘛。所以呢個係非常深奧嘅學問嚟。嗰、那個洗腦咧係好大件事嘅，洗腦一路而家仲洗緊你腦噶。但係我哋尊敬信教嘅人噶嘛，即係逢有宗教嘅人咧，多數善良，但佢係冇膽嘅，驚死嘅。細膽嘅善良嘅先信教噶嘛，唔理你信咩教，道教好、佛教好、伊斯蘭教乜差教都好啦。即係佢係細膽，有樣嘢驚。你話俾佢聽，你係驚，你唔驚嘅，你唔會走去信教噶。你係善良嘅，同埋你個自信心唔夠先走去信教噶嘛。呢個係好深奧噶嘛。仲有幾耐啊？時間啊？ 仲有大概兩分鐘到啦。 好啦，咁啊講一個以前我自己嘅經歷啦。我去到印度揾啲大師啦。咁我孭住個背囊，話帶住啲旅行支票、美金，去到嗰個山洞，我見一個大師咧，佢真係乜都冇，一隻碗、一個煲仔，乜都冇嘅。我話點你乜都冇啊？咁喺度住，佢話你都冇啊？佢話我得個背囊又乜都冇。我話我路過啊嘛，大佬，我路過你印度喜馬拉雅山咗，我冇理由帶咁多嘢啊。佢話我都路過咗。我路過地球啊！佢同我講，你係路過印度，我路過地球。將來就走啦，我做過客嚟嘅。啱我俾佢，即係佢都講贏咗我啦。但我後屘要贏佢啊嘛。咁啊，佢啊見我問得咁犀利，我唔得。我你咁樣路過咧，你對世界冇貢獻。我哋有咩法術？我而家揾名師。佢話：你得啊，你坐低喺度同我陪我坐三年。佢包我升高三尺，坐喺度可以練到升起三尺。喂，唔好搞啦，我坐 lift 啊，升好高得啦，練三年唔滯咁，我唔學啊。佢教我。后屘佢咧心因不忿啦，一伸只手出嚟，砰一声只手多咗个热嘅面包。佢唔信啊，佢希望我留低。咁我问佢啦，我话呢个世界系咪多咗面包？佢话唔系。我系咪有地方唔见咗面包？佢话系。我哋练咗几耐咁样变走个面包嚟到？佢20年。我咁啊，戆居啫，我攞$10通街买都得啦。咁佢当日呆咗。但佢好惆悵，佢覺得收唔到我做徒弟。但後屘我問我又有樣嘢咧，我就話翻俾佢聽啦。我一樣會跟你學啲嘢，但我學啲嘢咧，我去用我嘅方法咧，係教人點樣製造多啲麵包，即係你俾智慧我啦咁。所以嗰陣時佢一路保佑我噶。所以後期我係翻去中國咧，做好多扶貧工作咧，就有好多計仔咧，令到啲人冇錢變有錢嘅。呢、這個就下一 part 再第二 part 再講。 好啦，咁啊，大家可以 send 啲问题嚟啦，咁我哋就会喺下一集。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 哎呦，大 家好，我是 Mastermind 咁啊，喺度带嚟一只我嘅新歌，叫《流行无罪》。其实作为独立音乐，作为所谓地下嘅音乐人咧，我一定可以做到令主流都可以接受到嘅音乐得嚟，唔需要违背自己嘅原则同宗旨噶。 地下上唔到大场面，嚟自地下嘅永远只可以企墙边，望住台上面七情上面嘅表演。我问音乐系咪就系咁表面？我一直有个心结，我想知我同你究竟有啲咩分别？总结个唯一分别就系我低俗非主流界别，要大路先会大，而想成名咁最快捷。 我自己认为，作为一个 hip hop 嘅 rapper 啦，第一样嘢要表达嘅嘢，唔应该系纯粹观众中唔中意，而系更加应该带出佢自己系 hip hop 路上嘅一啲嘅坚持同埋宗旨。这首歌咧系有嚟自 Swing 嘅 Jero 同我合作嘅，喺佢临走之前嘅遗作同埋告别作嚟噶啦。咁离开香港之前，佢都好欣赏我啦，我都好欣赏佢啦。咁我喺互相欣赏之下，我就俾咗机会佢同我制作咗呢一只歌。 你觉得我带个愤怒，我技术好高又好暴，我知道呢个道理老土过，好心又好暴。我唔需要退路，誓要将围墙推倒，因为我信主流未来系由地下制造。 就系呢一句歌词，因为我觉得其实。好多獨立音樂、地下音樂嘅人係好有才華同埋非常之有抱負嘅。如果香港嘅主流音樂希望可以更進一步，希望可以再做好啲，希望可以再進步嘅時候咧，呢一班人正正係而家主流樂壇需要嘅人才同埋一啲嘅新血嚟嘅。所以點解我會認為獨立音樂係可以做得好，亦都係點解我會寫出呢一句，因為我信主流嘅未來係由地下製造。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 Mastermind。 香港人网敢讲字好听。 郭博士答客问， 继续睇下有咩问题，有啲 check 到有咩问题。 咁咧，头先都好踊跃啦，嗰啲听众，佢哋话到，诶 ，Doctor， 点解会讲咁多关于呢啲妓女嘅问题，啲酒色财气啦？咁啊，你有啲咩系想忠告我哋嘅听众咧？ 妓女问题唔可以唔讲噶，世界两种最古老嘅行业喺世界历人类嘅历史上，第一种咧就系妓女。第二種就是殺手，最古老的行業。但是在古代的人他們搞錯了，很多人沒有這方面的常識，做一個正式的妓女是不容易的，有幾十種知識的，最簡單的吹打彈唱。 我繼續發揮了，Doctor。 你是很犀利的，學問又很犀利的名妓，我們中國的名妓都不及人家，在印度犀利的幾十種聲色藝傳，還有他的妓女有一種特色的，你很少人接近到皇宮大臣的，當年的妓女是很神聖的行業的。 那其實是很多妃子的， 你要明白了，你世俗人就有些人用你的勞力賺錢，有些人就用你的腦的思想去賺錢，但妓女要用我身體揾錢啫嘛，所以你唔可以歧視佢。佢係同埋佢，如果個世界冇咗呢種咁嘅吃青春飯嘅女人咧，世界會亂嘅喎。所以你喺德國喺古代咧，喺德國喺比利時法好多地方咧都有嗰、那個紅燈區噶。但你香港啊， 荷蘭仲犀利啊！ 你香港中國呢係假道學啫嘛。但香港戰前都有嗰啲紅燈區噶。就喺西環嗰陣時都有噶嘛，即係都嗰個係有牌噶嘛，所以你變咗有啲未結婚啊，娶或者死咗老婆啊，好多人疏導噶嘛，就唔使搞到而家啲人咧又要搞啲僆仔啊，有啲老師啊真係非禮啲女學生啦、啊，係嘛？呢、這個係人，佢係一個社會嘅治療師嚟噶嘛。但我哋男人咧，當年我哋好早研究呢個學問啦、啊。所以我哋同啲朋友走去風花雪地方，佢當佢保健噶嘛。譬如我澳門咁，一同啲朋友去澳門咁啊執劑咁，我咪當保健咯。 你千祈唔好带翻屋企，又唔好带住话话搞永恒。 嗯， 无端端你中意个女人呢个傻嘅，大家都系水流花谢两无情。 嗯， 你又当保健嘅心态得啦，男人，千祈唔好你好似翻去大东莞啊，翻去深圳啊，自己整件包件小衫喺度啊，呢啲全部错。社会问题我哋唔可以避而不答噶嘛，系存在噶嘛。如果你社会问题避而不答，即系话你将啲垃圾咧搵张靓嘅地毡冚住佢，即系共产党文化系嘛，冚住冇嘢冇嘢好靓咁啊死人噶嘛。你永遠都有問題存在噶嘛？即係我哋講話第二 part 係講啲咩噶？好似又唔係地走釣魚台噶？ 係啦，嗱咁其實咧，嗱我哋就睇到啦，嗱其實釣魚台咧就一路都有噶啦。咁啊，點解到譬如以前啦，你話講緊五六十年代，咁其實又冇話爭議得咁犀利嘅。咁就算係你見而家啦，中國好，台灣好，其實都處於比較上冷淡啲嘅，即係唔會話特別去採取啲實際嘅行動。咁耐不耐咧，又會有啲保釣嘅行動啦。咁點解以前就冇人爭，而家有咁多人爭咧？即係有冇一啲歷史背景或者咩原機咧？ 講起釣魚台咧，首先我要悼念一下一個好朋友啦，陳旭祥先生。 哦，佢都係我老友。 佢係啊，佢嗰陣時誒喺香港電台已經識我。 嗯。 佢同我有一本《頭條周刊》咧，佢幫我做咗四期訪問連續嘅、嗯，我唔知擺邊度啲周刊就係拆翻出嚟都鋪翻上嚟，係好耐嘅。但當年他去搞保釣咧，我問過他嘅，即係呢度可以擸翻開嚟講一啲歷史啊。佢係好希望喺個政治嘅舞台咧再出位。當年他已經做香港唔知一個台嘅，都幾高官啦嘅。佢再想明知香港會回歸啦，咁佢想攞啲政治本錢啦。咁但係佢嘅動機係咪真係話為用釣魚台嗰度表現佢嗰個江湖地位咧？這個我又唔可以揣測嘅。但我提過佢嘅喎，我話細佬你唔應該搞，佢問我點解？我1953年已經話咗唔係佢哋嘅啦，中國。 所以中國一路都冇主動。 佢提喺《人民日報》登咗嘅嘛，發表咗個聲明嘅嘛，釣魚台係琉球群島嘅嘛。好多人以為釣魚台係台灣嘅，都唔係噶。台灣所有地圖喺個啲人話台灣宜蘭縣唔係嘅，搞錯咁。好啦，佢1968年之後咧，呢、這個成單嘢咧係美國都搞出嚟噶嘛，佢陰你噶嘛，佢交翻個琉球群島託管，交翻俾架仔琉球群島，跟住順便將呢8個島仔咧就交埋俾日本。 嗯， 嗰陣時冇人爭嘅，60年代。好啊！但系後期美國佬咧搞嘢啦，特登揾一隊人扮勘察隊，話勘探到度石油啊嘛、天然氣啊嘛， 即係佈咗個局啦。等你個個以為 咁、以為真係有啊嘛， 要爭啦。 以為真係有啊嘛，咁其實有冇你都未知噶。佢整份報告，你點知就係咪真係有咧？同埋佢哋冇諗過喎，開採海洋石油好貴成本噶嘛。你睇中國嗰個南海油田都撲咗街啦。你唔同喺陸地上開石油啊嘛，開海洋好大差鑊噶，會死人噶，你會家屬謝禮噶啲錢。但佢啲鬼佬噏住先，咁你啲友係信，咁咪爭咯。但你已經你所以台灣唔係點敢講嘢噶，因為馬英九最熟嘅，佢後生都係搞釣魚台，佢歷史佢哋好熟噶，所以大家心知肚明噶。因為而家美國佬話有石油有天然氣啊嘛，個個喺度有得分咯。但呢樣嘢又好奇怪嘅，就唔可以淨係睇釣魚台事件嘅。你成個南沙群島、南海嗰個地帶咧，中國其實有一樣嘢應該做嘅。所有地球嘅資源咧，都係我哋地球上嘅人嘅，唔係你個政府，又唔係你啲國家。總之，你同嗰個地方有關係嘅人，咁啊聯手開發，就計人頭數分咪得咯。即係嗱，邊個國家？話涉及有影響嘅有關係嘅，咁啊組織由聯合國組織一間公司，大家攞錢國家嚟開發，計你個比例。我哋13億人，咁啊佔13億份咯。政府代我哋夾13億份錢咯，咁啊分錢咪分多啲咯，咁啊冇事噶咯，大家都有份。呢個係地球人噶嘛，唔係你一個國家唔係你噶嘛。如果你俾政府開咗嘅，佢唔會益我哋人民噶嘛，係咪益曬嗰啲貪官污吏嘅啫嘛，係可以解決到嘅。有耐性解決過，但係而家美國佬搞嘢㗎，美國佬好犀利㗎，佢哋唔搞唔得㗎，佢哋 而家今日 做唔到大佬，搞到你哋其他啲作家喺度。 佢哋搞有佢哋而家部署嘅。 嗯。 佢呢次咧，佢俾你埋到岸咧，佢哋係有多少係刻意俾你上到岸噶嘛？ 即係你今次日本防守唔到，係美國背 後。唔係防守到佢。佢俾你洗到埋佢噶嘛？ 咁係美國俾我哋洗。 喂，我撞你歪啲啊！你都撞潮石啦！你嗰隻船自己撞歪啲都，你一隻船行入去第二個港口，你冇嗰啲領港員，你行唔到啊！入嚟香港都死噶嘛！你都冇領海員，你點知人嗰個水域嘅環境咧？但佢兩隻船咧逼住你咧，其實逼你行嗰個航道咧係冇事嘅，你知唔知啊？你睇佢兩隻船逼你。睇到個畫面，佢逼你逼住你個航道咧，你唔會歪咗去撞埋喺潮石度噶嘛？好高心計嘅人哋。好啦，跟住佢俾你上咗去，依曬個法律程序，做咗個過程，有個 record， 我喺度行使咗我嗰個主權嘅執法嘅程序，個保釋罪。好啦，跟住佢冇幾多日咧，佢又派成扎架仔上去喎，啲議員，大家去告埋佢自己架仔喎。 嗯哼。 正式顯示到我行使曬嗰個擁有權嘅權力喎，俾你睇喎，咁你中咗招喎，你一上去將來，所以佢到而家你中國政府唔夠膽啊開嗰個國際法庭噶嘛，但仲有一件事好惆悵啊，釣魚台嗱，我又講呢啲正話講嘅，大家都基本上差唔多好多資料講嘅常識你知啦，但背後就好大鑊嘅，嗰個釣魚台出現咧。涉及個台灣真係好大鑊，中國人好慘嘅，點解咁憎嗰啲貪官污吏咧？係有人賣咗國噶嘛，當年甲午戰爭，我記得咧，我哋有一個喺英國嘅大公使咧，我唔記得名啦，因為歷史太耐啦，記得嘢記唔到咁多，即係網友都唔好意思，因為我因為突然間嗌起我要講呢啲嘢，我又冇做 search， 乜差都冇嘅。憑記憶中咧，當年甲午戰爭之前，甲午風雲咧。我哋中國輸咗先割咗台灣俾日本噶嘛，同埋班湖群島、馬祖啲割曬俾架仔噶嘛。我哋英國嘅公使咧就知道我哋中國喺海軍度唔夠日本仔打啦。咁啊，講掂咗係葡萄牙，因為西班牙嗰扎僱傭兵嘅葡萄牙嘅，喺印象中係佢哋肯收一筆好大嘅錢，我哋俾錢請佢派戰艦同埋派埋僱傭兵咧嚟幫手打架仔嘅。同我哋中國聯手，窮啊嘛！嗰班友，即係而家你英國人請好多鋸甲兵一樣啫嘛。 水戰你葡萄牙、西班牙好掂喎。 係啊，所以佢嗰時咪講掂曬數噶啦，因為有人要收回傭啊嘛。我哋個公司唔可以直達天庭啊嘛。即係你嘅建議咧，去唔到慈禧太后，又去唔到佢嗰啲顧命大臣嗰度噶嘛，去唔到個總理大臣度噶嘛，清朝要一層層上啊嘛，喺中間嗰橛咧就截咗咧就提議咗，就講咗咧，清廷咧就話都肯俾錢嘅，但佢要收好大嘅回扣啊嘛，咁回扣咪唔掂咯？咁樣搞唔到去借去請嗰啲僱傭兵連埋戰艦嚟打架仔輸噶嘛？我哋即係等於而家香港本來咧就無一物嘅，中央政府鄧小平拍得板講得話為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由初初回歸之後咧，大家佢中央政府咧係堅決執行一國兩制噶嘛？你大家睇翻啲記錄啊，所有官員講嘢都話你啲人喺度胡說八道啊嘛，鄧小平。好似好多任何嘅嘢咧，佢都要唔可以俾你中央嘅人嘅駐港機構、大陸嚟嘅官員咧，唔可以干擾嗰個一國兩制噶嘛，唔可以干擾個內部事務噶嘛。好啊，但你嗰扎殘臣或者嗰扎咧扮愛國嘅人、忽然愛國嘅人，好啦，跟住啊整啲假情報。俾啲假嘅消息，啊，製造啲事端，咁跟住你新華社中聯版啲，又俾扎英國間諜咧收買咗噶嘛，拉咗班人咧信唔過嘅，而家你共產黨好慘嘅，而家成個共產黨咧就話你有扎人咧係食咗元寶蠟燭噶嘛，咁我唔怪佢，佢都係人嚟噶，係咪？佢都食元寶蠟燭噶，係咪啊？有人燒溪錢俾佢，咪要咯。 佢咧冧樓啫，佢睇住你共產黨就收公仔啦，係咪？我就退休啦。我話我收你幾百萬，個仔咧同我去英國讀書又成，係咪先？即係等於你而家你薄熙來先生話個仔咁啊，可以去英國讀書，幾多人同你鋪路啊？咩廿幾年前啦，我個 friend 啊喺中國投資啊，乜嘢錢佢使唔到啊？嗰個人都好高官噶，淨話同佢個仔搞去英國讀書，即刻乜都掂曬啦。因為中國人個傳統咧，佢得一個仔。你話可以安排個仔，咁我朋友仲苦心喎。佢啊北方人，喺北京請個鬼仔，專程去到佢北方咧，同佢教個仔學英文嘅。你係使幾多錢啊？ 用心良苦咯，個個都擺喺啲 仔裏頭啦。同佢一對一嚟教曬英文咧，然後帶先去考去英國由中讀中學。同佢安排曬嘅，咁佢變咗講廿幾三年前咧，佢做嗰啲生意咧好順利嘅，係嘛？佢真係苦心，佢要使好多錢，請個鬼仔咁樣嚟。你搞乜嘢咧，佢都唔睬你嘅。話一話搞到個仔咧，包佢去英國讀書，包佢去到咧，咁啊咩都掂曬噶嘛，而唔係今日嘅事嚟噶嘛。所以咧就話你香港本來冇事嘅，咁啊當然有啲人喺度又搞屎棍啦。係咪？咁佢有乜嘢？佢有咩江湖地位啫？一個小城市，你而家你香港好慘喎，因為香港無路可逃噶嘛，啲人出身。譬如話你好簡單，你讀完大學，就算你屋企有生意有本錢，到你三廿零歲有少少地位，揾到兩個錢，咁啊想出位咯喎。出位你咪參加獅子會，一係參加扶梁社，識一班人，跟住咧有兩個錢嘅，咁啊做下保良局總理。做阿當華山村總理，每年上去電視台 social。 而家嗰啲人啊，走去選舉咯喎。 係啊，如果你唔去 social 咧，咁啊或者啊買只馬添。如果你嗰個馬場啲馬唔啱電視機唔播，揾下水賣啊，拉頭馬冇人播係咪啊？揾下水去賣都得啦。好啊，如果你東華山村總理唔係搞啲風頭啊啲嘢，有嗰個籌款， 做荷蘭水蓋咧 上去。係咪？以前你做保良局總理、東華鄉總理，做個主席之後，輪到上去做，一定有 JP 俾你噶嘛？即係你個路好細噶嘛？即係你揚名聲顯父母喺香港咧，好細嘅。咁啊，嗰個門好窄噶嘛？你大家咪逼埋一堆咯。好啊，一轉朝之後咧，咁咪跟風跟共產黨咯，整個無厘頭山卡拉嘅城市政協喺度印喺卡片度噶嘛？全國人全國政協你未必做到啦，你要出賣你要出賣同胞好多，你先做到嗰啲位。有埋到堆啦，係嘛？我話你埋唔到大堆，咪埋細堆咯，係嘛？三門市政協咩院嘅政協，咁佢都喺度噶嘛，當自己人挨啲黃氣掛住個名都有得撈嘛。即係你嗰個門好細嘅，中國人嘅傳統觀念，你冇門可走嘅喎，無路可走嘅喎。你想譬如你揾到錢係點啫？你有江湖地位啊嘛，你咪搞埋堆咯。好啊，跟住有啲人咩都冇咧，咁咪娶個香港小姐咯。冇嘅，揾個亞姐咯，揾個亞姐冠軍好，季軍好都有，都有整啲衰嘢見下報，你都人見下報啊嘛，衰嘢都係見報啊嘛。有個社會嗰、那個，即係呢個叫洗腦文化，呢、這個就係、是、啲人洗曬腦噶嘛。咪佢咩有咩事啫？但佢哋唔知道喎，好古怪嘅喎。你記得嗰啲人而家成日錯咗咧，以為話啲僆仔都而家洗緊腦噶。啊！琴日我同班僆仔真係示威啊、遊行啊，有個記者訪問啊，佢當係好贏咗喎，贏咗粒糖咁啊，其實咩都冇啊你。 啊，咁其實如果冇轉播咧，咁有冇咁多人走去示威？ 佢乜都冇喎，佢唔知佢錯覺咗噶嘛。你大家都記唔記得以前有個飛圖，有個姓梁嘅梁雁玲小姐啊，咁啱晚晚聽新聞咧，佢喺度係賣佢廣告嘅。佢唱歌唔曳噶，樣又唔曳噶，但晚晚見到佢衰樣都熄機啦，大佬係咪啊？佢搞錯咗啊！搞呢科嘢咧，最成功咧就係鄧連儒嘅。佢奉旨唔上電視，唔俾你啲無厘頭八卦周刊訪問噶嘛。佢訪問親咧有卡士嘅英文虎報啊，嗰啲南華早報啊，或者嗰啲有卡士嘅國際雜誌啊，喺飛機上啲雜誌先睇到啊嘛。佢接受訪問，佢一年咧一兩次訪問啫嘛。但好啦，如果有督爺、港督嗰啲出嚟大酒會。佢會集體咧抱一抱，露一露光喺電視嘅，因為佢有英國人教佢點樣幾時曝光，點樣唔曝光嘛。所以時我喺電視機好多訪問我都唔去噶。我喺電視台無線同我做過城市追擊特輯啦，嗰個時做領事，我都俾佢做一次啫嘛。再有訪問我唔做，除非我官式嘅時間。 我代表國家講嘢，我就俾你啫。因為你日日上電視係死噶嘛，實死噶。所以你見唔到啲明星咧，明星唔上電視噶嘛。你要睇我樣，你咪俾錢買飛咯，係嘛？ 咁佢都要借在啲媒體多啲認識佢。 正式明星成咗名上電視嘅，唔會喺你電視度拍到劇集，唔會嘅。你講藝員就藝員嚟噶嘛，明星就明星啊嘛，明星係要俾錢買飛睇噶嘛。你日日喺電視睇到你，我使乜買飛睇你啫？同埋睇電視嗰人咧係另外一層次嘅人噶嘛，所以佢名牌唔做廣告就咁解啊嘛。都唔係嗰啲人買啦，大佬八十幾萬個手袋，咪嘥廣告費係咪？買唔起啊嘛。啲師奶踎喺度，邊有錢買咁貴啫？係咪先？嘥氣啦！所以佢哋咧嗰個又係洗腦文化嚟咁樣。所以嗰、那個，所以釣魚台咧背後咧就係、是、牽涉到咁多問題嘅。就話由甲午戰爭開始，輸咗俾曱仔，台灣冇咗，跟住佢琉球群島咧嗰度係咪日本仔霸曬噶嘛？所以嚟到而家有甚麼嗱？我有本書咧係1911年出嘅，我寫嗰本書有提過噶。 嗯， 內容有提過噶，將來中國嘅矛盾就喺日本嗰度。我哋20年前寫咗噶啦，即係將來中國嘅矛盾就係同日本喺嗰個我寫嘅書啊，20年前寫咗噶嘛。跟住你問嗰啲乜嘢話？ 嗱，跟住咧，其實不如有啲網友都係喺你頭先問嘅，你又講翻健康先啦。因為佢哋都即係譬如頭先你都講到就係、是、 醫學洗腦幾大鑊。 係啦，醫學洗腦啦，咁變咗咧有好多網友就即刻話，其實而家又話好多人抑鬱啦。是不是要吃什麼藥啊？會不會有很多副作用啊？還有即很多時候的維他命是不是需要的呢？現在就反而幾多立刻在個醫學洗腦那裡。 如果他有些人呢，他的抑鬱症重呢，他變成那個是、在我們的、我本身是有那個心理治療師牌的，就是要公開說我有那個心理師牌的，但我當然不用掛牌啦。現在你回北京找我在講心理學，我收你錢幾千元一小時，我是職業的嘛。但我嗰陣時，當年我驚要講嘢，啲人自殺咧，我讀埋嗰科咧就考咗個牌嘅，係執業嘅。咁啊，大家要小心啦。如果有啲人咧由抑鬱症咗邊後咧，佢變咗嗰、那個躁狂症，係心理上咧係有問題。 佢話好多副作用嘅喎。 係啊，咁佢哋咧一定要有啲藥咧係需要食嘅。即係如果你唔食咧，佢路一路偏差落去啊嘛，佢係鎮靜佢神經嘛。但呢個係變咗依賴嘅藥物嘅症效嚟嘅。 嗯， 咁唯一最好係乜嘢咧？唯一最好咧就話心藥還需心藥醫， 佢解開佢嘅心結。 佢一定要揾一個心理輔導醫生同佢解心結。咁、如果女人好少嘅，女人就係因為就係嗰啲老公啊跟人走或者失戀嘅啫嘛。但嗰啲係睇唔通噶嘛，咁你睇唔通佢自己打咗裂咧，你要解噶嘛。但如果最好咧，就佢哋咧就最好之後做運動啦、游水啦、曬太陽啦，調整咗個生理生誒嗰、個生活嘅次序，同埋改變咗飲食。 嗯， 一定要俾多啲動感，最好係真係做啲健康啲嘅義工，揾一啲健康嘅義工去做。咁啊，學一種自己未學過嘅技能，或者藝術好，學畫畫好，乜嘢都好，即係集中精神咧去嗰度寄託，有一種追求嘅動力俾自己。咁佢會解到嘅，但係呢個時間係最好嘅治療品嚟嘅，冇得快嘅。 即係， 但 係 佢個觀念咧，就一定要同佢 set 翻正。佢觀念唔正咧，佢影響啲氣脈噶嘛，影響你個人嘅氣血流通啊，同埋佢有啲化食唔到化痰丸啊嘛。所以但係咧，但係而家啲醫生咧就好不良噶嘛。尤其是嗰藥廠嗰啲宣傳嘅手法啊，佢令到你啲人咧長期依賴咗一種藥物噶嘛，所以能夠減得都係最好減咗佢。好啦，咁你可以將佢咧喺市場上買嘅西藥咧，你揾個中醫咧轉咗食中藥， 嗯， 咁啊比較好啲，佢唔使上癮啊嘛。一藥帶三分毒嘅，逢藥都帶三分毒噶啦。就算你食煙劑都係噶，譬如好似我食煙咁，我成日換煙噶嘛。今日食萬寶路，聽日食好彩，後日食落糖，或者一個禮拜我換一種煙嘅。佢隻隻煙仔咧都有啲鎖住你嘅力喺度。 咁、 係 啊，你諗下，譬如我哋食藥要通過美國 FDA 嘅 D 就 drugs。 係啊， 係啦、 啊。我哋煙仔我都係噶，我一個禮拜我食下第二種啊，亂差唔食噶，我唔俾佢綁我噶嘛。就係佢每種嘢咧，佢都有一種我哋人體個神經咧種依賴性、習慣性嘅。 所以你不要被習慣性暴露咯。 係啊，就算以前我哋好多時都話有咩病睇抗，即係食抗生素。 喂，如果佢哋 開咗就發覺原來唔食 嗰個心藥咧，最好我有篇祝福文，佢哋大家照念， 即係 照行曬太陽，行步行善，係啊，行步行善，曬太陽，學多幾種藝術，譬如學唱歌、學音樂，好專心學畫畫、學書法，乜嘢都學得㗎。 嗯。 咁你唔係去成名噶嘛？但你有嘢寄託啊嘛。如果最好啊，學到喺嗰個娛樂度揾錢咯。嗱，我遲啲咧有可能咧就開一個班咧，就係話做一個實驗嘅，即係錢變錢嘅方法。因為而家 Burma 咧就控制咗啲翡翠玉石出口啊嘛，最近。 嗯。 今年冇開盤俾人去買玉石啦嘛，佢有少少內戰啦嗰個地方。咁啊，好靓嘅玉石咧，已经罚到七七八八啦嘛。咁如果你叻仔嘅话，你执嚿石头你都赚钱噶喎。我早个月咁啊，去咗个好朋友度攞咗佢哋嗰啲做完玉石咧，剩翻啲石头碎啊、石头尾啊、石头嘢，佢哋唔用咧，大做大生意，佢做啲好贵噶嘛。我执咗几个石头翻嚟，我走去自己再改装咗佢，再搵人车咗出嚟。嗰日真係拎個估值都變咗十幾萬喎，我喺個手袋度㗎，我正話俾你睇嗰個有一嚿都，所以咧大家咧可以，大家咧可以咧就話，因為你好過買股票嘛，佢只會升水嘅。我哋都後悔嘅喎，我如果八十年代初我將買地皮嘅錢唔買樓，買曬翡翠就發達啦，唔緊一百倍啊超過，你死唔死啊？我哋都後悔㗎，而家係咪啊？所以你如果我哋而家就搞一個錢變錢、錢變錢嘅方法，就差唔多咧，就係話你要兼職嘅，譬如話你揾兩三萬蚊人工，或者老婆揾兩三萬，或者自己揾兩三萬，咁啊，我又唔中意俾人當職業噶嘛，你可以做一個實驗見證嘅，即係我變俾你睇，呢個即係話俾啲功夫大家望又睇，即係你任何時間咧都可以賺錢嘅，所以我上次有一集我講過話喺深水埗買咗件嘢，5000蚊，後屘去中環買咗30000幾啊嘛，我就係買咗嚿玉石。 話似乎啲網友咧對於酒色財氣咧錢方面咧就冇咁多，而家問好多唔同關於啲健康問題喎。阿 Doctor 諗住繼續去答啊，又話係 佢夠鐘未啊？ 仲有五分鐘啦，呢一節。 我五分鐘咧答問題就唔好啦，我好現實嘅，我俾個解決問題嘅方法。 嗯。即係大家都想要健康，但係問出好多啲身體嘅問題。 你講理論冇用嘅，你減咩冇用嘅，你自己醫自己最好。舉例嚇，嗱，首先咧，你揾個雜誌，我哋原本係揾個玻璃樽，就包一條毛巾浸住後頸瞓喺度。 嗯。 但係而家咧用玻璃樽，你驚危險啊！啤酒樽，咁你揾兩本雜誌咧捲咗之後咧，就揾條毛巾包住瞓喺度。 嗯。 平時咁樣瞓，伸只腳，但係嗰個腳掌咧。就自己咁樣拍啦，咁樣拍， 即係兩隻腳掌拍埋。 唔係，嗰個腳踭唔喐。 腳踭唔喐，腳掌。 淨係咁樣拍。 係。 但係唔用力嘅喎，要攞嗰個蕩千秋嘅力。 嗯。 即係你細個玩千秋，佢自己揈嘅，即係自己咁揈埋嘅。呢個咧，我哋試過咧，有啲人坐輪椅起翻身嘅，好多個都。 係啊，而家呢度咧就直情係有一個問到，即係如果個身體不適咧，又可以點樣？譬如步行行善啊，想問下你。 呢個最犀利啦！你哋可以大家咧教爸爸媽媽老人家，你做一個好心教哋。呢個最厲害嘅，呢個仙術嚟嘅喎。 嗯。 呢個方法係神仙留低俾我嘅喎，即係呢個神仙咧就係一個好神奇嘅嘢啦。即係呢個唔講啦，即係我嘅故事。但係呢個咧係醫人無數嘅喎。 即係用個腳。 伸直瞓喺床，但系咧最紧要揾嘢晾住整，系啦，撞埋弹开， 即系唔好用枕头。 好啦，呢度咧唔用力嘅，但佢个功效去边度？你会发觉咧，我哋呢个动作咧系攞翻你嘅人体同宇宙嗰个震荡嘅源线。 嗯， 你到时会感觉攞到咧一条气喺个脚踭行上嚟咧，全身通晒嘅，乜嘢病都好嘅。咁你当然啦，你自己注意嗰啲饮食啦，即系你要揾个医生验一验你个身体适应边啲食物对你唔好嘅，咁你要戒嘅。有啲人唔中意食得辣嘢噶嘛，有啲人唔食得鸡蛋噶嘛，有啲人唔食鸡蛋唔食牛奶噶嘛。头先皮肤病嘅人最好唔好食鸡蛋牛奶嗰啲添啦，系咪？同埋食嗰少物量唔好食啦，佢啲皮肤敏感噶嘛。但呢个动作非常好嘅，临医百病。 好，咁我哋即系其实唔好用枕头，净系晾住个颈骨。 系啦，就系揾嗰个揾几本杂志啦， 個範圍就好似啤酒樽咁樣。 嗱、啊，咁大家咧，如果有問題咧，就即刻入嚟啦。咁啊，變咗 佢啱啱有個小朋友，有個人喺台灣話揸單車撞咗嘛，佢掟咗個 email 俾我噶，我都教咗一啲方法噶。 嗯， 佢話好似而家台灣啱啱開始醒咗少少。 好，咁我哋跟住下一節嘅時候， 非常好用 的 下一節 繼續再同大家繼續。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 大家好，我是雨乔，今天就想和大家介绍我的新歌《姊妹淘》。 你我共撑一把雨伞，观看旁人聚散，问成就变幻有几难，沿路唏嘘感叹，人每日上班已没关不关，路始终要行直到天晚。 咁其實咧，我覺得咧，每一個十年咧，都會有嗰一個年代嘅朋友歌嘅。比如我哋好細個嘅時候咧，會有《有共情》啦，跟住大概十年前咧，就會有 Twins 嘅一啲情歌咁樣啦。咁嚟到今時今日咧，又覺得好似呢一類嘅歌好欠奉，好多都係情歌或者一啲好有裏面有好多控訴嘅歌。咁於是就有呢一個 idea 咧，就想叫監製做一隻咁嘅歌嘅。 难相信今日会面，亦会像初相识那天，能污名守诺言。人情多数善变，梦想亦沉淀，是无谁可怜。没昔日面善，但发现那默契依然，绝非肤浅。等得到难凭喜宴，姊妹畅随怀念，哪怕又转眼十年。 姊妹淘入面的歌词其实很多都是我的生活写照来的，譬如里面有提到等啲朋友跟我倾偈，等到尾班车都开了啦，都仲同我倾紧。咁呢啲画面其实都是我想对很多女仔嚟讲都是有发生过的一啲即系生活上的事啦。呢只歌入面最得意的 idea 咧，就是老板阿萧生就提出真的想找我啲姊妹一起唱。咁其实大家而家听到的 version 咧，系里面的和音啦，系我啲姊妹嚟嘅。 愿他日活见，像是爬初相识照片，流露。坦率自然，情人多数善变，甚少被怀念，反而每天得姊妹挂牵，就等待实现，让往后数十个几年互相加冕，珍惜结伴留低的笑脸，就似相识那天。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雨乔。 郭博士答客文， 继续开始。 系啦，咁啊 ，Doctor， 头先咧你讲到健康嘅问题咧，就好多听众即刻就打入嚟啦。咁其中头先你讲到嗰个拍嗰只脚啦，佢问你其实要拍几耐啊？ 一千下以上。 一千下以上，咁即系其实 十五分钟都唔使。 哦，即系十五分钟都唔使就拍到一千下噶啦。 你一秒钟两下啊嘛。 嗯。 咁但系你初初你一攰嗰，要改先。如果到你攰嗰阵时咧，唔好停。一攰嗰阵时咧，你保持咧好慢好慢咁，唔好停。嗱，你初初咁啊快啦，咁样1、2、3、4、5、6、7、8。但系你一攰咧，你要休息啊，唔好俾佢停曬，保持翻喐少少，慢慢喐下喐下，到你嗰個體能恢復翻咧，又可以快翻。 但係頭先你話， 但你攞個震盪啊嘛， 你話等佢撞埋去自己撞開， 係啦，最好就 等佢自己撞開，係 啦，係啦， 即係好似我哋平時， 但你都攰嘅，好快攰嘅，但你攰嗰陣時咧，你就慢慢保持慢啲，都唔好俾佢停。我哋攞個人體個血液嗰個震盪啊嘛，整體震盪同個宇宙嗰個沿線嘅震盪咧平衡翻。咁佢自己可以行噶嘛？一千下以上，如果有病嘅咧，如果有病嘅坐輪椅啊，或者係行到好壞噶啦，已經趌啊趌啊嗰種人咧，要拍到三千幾下。 啊，阿 Doctor 真係有預知功能啦。 亦都有人问过，如果譬如佢哋行动唔方便嘅时候，可唔可以做呢个咁嘅？ 做呢、這个，做呢、這个，做呢、這个。 嗯，咁啊，有颈椎病都可以做， 都可以做，可以做。佢可以上身全部松翻晒嘛，我哋攞翻喺个胎度嗰种重新 repeat 嘅力啊嘛。 嗯。 即係將個人體喺個原震盪嗰度咧，再行多次咁個功能。 嗯。 所以同埋有一樣嘢就都幾好消息嘅，我哋嗱做人咧要好公道嘅喎。梁振英先生咧就做咗一件好事，就佢而家成立咗個正式嘅中醫委員會咧去推廣啊。 嗯。 以前阿董建華先生咧就話搞個中藥廣啦。 嗯。得個港字啊！ 得個港字啦，因為你香港唔夠資格做中藥港啊嘛，係咪啊？但係你做中藥委員會咧就 O K 嘅，即係話我嘅中藥誒揾埋台灣嚟，因為台灣咧個冇斷過噶嘛嗰、那個傳承。 嗯。 咁啊好啦，中國嘅中醫咧，佢喺中國咁多十幾億人口咧，佢經驗係好豐富嘅。但係中國中醫咧，佢係有多唔老實啊嘛，變咗佢咧就四兩啊講一斤噶啦。四兩當一斤嘅，咁你小心。但你咪自己把好關咯，請埋台灣有啲有學者嚟，即係嗰啲人咧個道德觀念比較好啊嘛。跟住你再揾到阿叉嚟，揾埋印度嚟最好啦，因為印度純粹都係嗰、那個用草藥噶嘛。 咁其實即係 因為英女王成個家族咧，所有英國皇室好多人唔知嘅。 嗯。 英國皇室咧全部用草藥噶嘛，唔係用你嗰啲其他藥品噶。佢出門有個箱仔更新嘅英女王，全部草藥嚟嘅。德國又以草藥為主噶嘛。好啊，如果你做咗中醫又點樣好呢？你成日話搞國民教育，你將個中醫發揚得好，個社會和諧嘅、哦。你開多啲嗰啲屋村，俾多啲平租一蚊租，咁多人讀完中醫出嚟都冇嘢，冇位置俾佢。而家佢有位置，佢哋聯曬網，唔識嘅問教授，跟住又俾民間啲人咧可以贈醫施藥噶嘛。 啊讲开呢度咧， 有人冇钱嘅，好多人肯夹钱俾人执药噶嘛，我哋好送买好多药材可以俾人哋去噶嘛，咁你咪减轻晒嗰个而家嗰个医院嗰个压力咯，又唔使嗰啲西医喺度摆款咯。 啊，而家你谂下，好多时啲病假纸啊，乜嘢中医又唔算数， 而家算，而家开始算啦。但佢而家坏成点咧？你而家你嗰、那个香港嘅医院咧，佢搞咗美国文化嚟啊嘛，成个香港死就死咗个美国嘅管治文化引入咗啊嘛。美國管治文化唔係你普通人唔敢用噶，你一用曬，你用一缺咧死嘅。譬如你屋企人有啲病咧，佢要你擺喺度觀察期啊嘛，觀察期佢又唔落藥，乜嘢都唔做嘅，即係等你個病發啦，佢先至話著手去進行化驗，仲睇報告都收工啦嗰條友，所以入院多數唔擺得耐噶嘛，佢又唔落藥，等觀察期喎，即係等死。佢成個呢個回歸後咧，佢哋引咗一啲美國文化入嚟咧，咁樣死噶嘛？成個管治文化，你香港兵死就又引咗美國文化入嚟啫嘛？佢將啲嘢分到好細，好似係好完善，實際又斬件斬到好瑣碎、好濕碎嘅。因為佢美國如果佢唔斬咁瑣碎咧，佢個國家撲街噶嘛，失業人太多啦嘛。所以將啲嘢拆到好細， 明明一個人做要十個人做， 係啦，佢搞到 好 瑣碎嘅。而家你香港點解個官僚架構咁臃腫咧？佢就係由回歸後咧引進咗啲美國仔嗰啲文化翻嚟噶嘛，佢美國接手啊嘛。喂，你好簡單啫，你而家你九龍電燈即係加多啲檔嘢，七十年代買咗啦，美國佬，你懵查查，你一早部署入嚟噶嘛，而家咪整套美國文化你搞咯。而家你中國共產黨中緊招㗎。你都唔啱你玩嘅，嗱，你都記得我哋喺迪士尼，我都同你懟冧咗佢。我美國佬係唔掂噶嘛，我同你做過實驗噶啦，同你喺美國嗰陣時。 嗰陣時我哋去呢、這個， 你講俾佢聽啦。 嗰陣時我哋就主要去呢、這個去美國開會嘛，講嗰個農業啊，講呢個環保嘅。咁嗰陣時你 doctor 你提出啲問題，佢哋解唔到嘅喎。 係啊，佢解唔到啦，佢都輸俾我美國仔。 嗯，咁你不如講翻少個問題。 你講迪士尼啊，好笑嘅。 迪士尼嗰次我哋有好多情況喎，佢有呢個排水啦，咁啊又佢將啲水點樣去循環啦，就介紹翻。 但我哋咁啊 ，Ivan 咧就佢以前係美國讀書嘅，都係認為美國叻啦。我話俾美國嘅弱點喺邊度啦。咁我哋迪士尼咧就食午餐，咁我咧就成人咧就係$30美金 食個兒童餐。 跟住我记得 儿童餐咧就$13，我话我买个儿童餐，因为佢都大份都仔嘛，佢话唔得，因为我系成人，唔可以买儿童餐。咁你记唔记得我一定我俾成人钱买儿童餐得唔得？ 佢就跪咗喺度啦，佢唔知点做。佢成人钱咧，佢就入成人嗰个 key， 但系佢俾嘢出唔方便。 我同意我俾成人钱，但我要攞儿童餐。佢唔敢拒绝我，点解咧？因为我俾$30买个$13嘅餐，如果你唔做咧，你公司有损失噶嘛？即系你唔会维护公司利益噶嘛？你作为一个员工咧，你咪要维护公司利益啊！咁你而家公司明明多咗$17。美金喎，点解你唔做呢单生意咧？ 呢样嘢在乎佢负责入 key， 佢冇教佢咁做乜？佢净系入咗出啊嘛。 我咪话佢弱点啊嘛。咁 系成个制度嘅弱点。 后屘我同阿嘉宾搞到佢哋咧，请示又请示，始终 call 咗个经理嚟。个经理嚟咧要解话解电话，我又得闲，我同佢玩嘢。佢都呆咗啊！后屘佢话：喂，你等等啦，我哋要成个嘢整个咧，特别登记翻落，我又等你啊，咪等佢搞咯。我哋都赢佢噶嘛，所以佢美国咧，你唔好以为佢咁多仪器咁多嘢，佢哋僵化噶，佢依靠晒嗰啲咁嘅程序啊 ，set 死晒电脑啊，佢散噶嘛。咁我咪实验。 啊，佢宁愿你嘥啦。嗱，呢样嘢咧就啱啱我上个礼拜就经过呢、這个搭呢、這个九江铁路。咁我就去國內嘅，咁佢又係買啲咁嘅老婆餅，佢一定要你幾個一齊買。我話我食唔曬，我照俾錢咯，要一個算啦，無謂嘥。佢話唔得嘅，你俾你唔要，你掉咗佢啦。 係啊，棘死佢噶。 佢就一定要買多啲啦。 係啊，所以佢我哋睇到毛病咧係贏佢噶嘛。所以你話正話我哋講嗰個制度咧，就話而家香港咧，如果佢唔再重整翻行翻英式嘅管治思維同埋以前嗰個文化咧，所以佢而家回歸之後又係嗰扎官。又系嗰扎人，都唔系话个个走晒噶嘛？点解搞到粒粒乱咧？就系佢变咗嗰个美国文化，就似你嗰个地政署啊、屋宇署啊、公务局啊嗰啲成个行政啊，全部咧用咗美式嚟管理嘛，分到好细嘅，所以啲嘢全部拖慢晒噶嘛，左手唔信右手。喂，我两个即使签名，你唔信我，但话唔信你嗰个人咧，冚家铲得嗰30岁，读完大学冇几耐，喺屋宇署度做啫嘛。佢真系夹个退咗休出嚟嘅建筑师，系咪先？佢有权啊嘛，喺度玩嘢啊嘛，咁呢个嘢咪死咗咯。所以嗰个香港咧，点解行到咁慢咧？就咁解啊嘛。正话你仲想有啲咩问我噶？ 呢度睇下先。 美国好多弱点噶。 咁佢又有问一问，如果你头先讲开中医啦，咁佢话而家譬如针灸嗰啲咧，系又需唔需要去推扬咧？ 針灸唔可以立亂做嘅，針灸唔得，因為逢係我哋醫學咧有9種方法一種病，就好難話一種方法咧醫曬嘅，可以用9種方法入手。但中醫咧，如果針灸咧，你用醫嗰啲微型神經咧，神經系統你難知道邊個醫生叻啊嘛，你都唔知邊個醫生叻，係嘛？如果喺香港嚟講，我知道叫馬光明啦。是回教徒嚟嘅，佢美国医学博士，翻咗嚟香港接收咗老豆，佢老豆系几代针灸医师，喺铜锣湾嗰个禅宗大厦，我记得。而家唔知有冇做嗰个叫做咧，佢专医鬼佬嘅，专针鬼佬嘅。好少中国人帮衬，但系嗰个真系有功夫噶嘛，因为佢祖传嘅。但你其他嗰啲，我自己以前有一个死咗啦，去咗美国，即系逢系针灸咧最叻就韩国嘅。 我哋睇大長今嗰啲啊， 唔係針灸係韓國呢一個中國嘅，佢最多落4針嘅啫。 哇！中國嗰啲真係落好多針啊，成身針嚟喎。 我做過 search 啦，嗰陣時我周圍去訪尋呢啲友，睇邊個叻。我點解你咁多支啊？佢是但有支中啊嘛，咁你死唔死啊？你攞嚟搞班友，因為我哋有去韓國個東寶醫鑑咧，係我哋喺明朝失傳咗嘅，俾韓國攞咗嘅。喺某方面咧，佢哋嘅穴位咧仲準過中國嘅。如果你走去如果你啲老人家有啲腳按摩機咧，而家你走去Times Square 8樓咧，有部新加坡出韓國嘅腳板按摩機咧，有埋貼嘅咧，個穴位咧用得好準嘅。因為我做好多研究嘛，逢係香港有啲咩人叻啊，我就試佢噶嘛。所以佢個針灸咧就要你揾到真係名師， 咁如果你認為比較保守啲咧，穩陣啲，你咪去浸會嗰啲中醫門診咯。起碼佢有啲大學教授 back up 佢啊嘛，係咪啊？同埋去嗰個理工大學嗰個中醫門診咯，佢有大學教比較穩陣啊嘛。你其他啲喺國內落嚟嗰啲，我哋唔敢話人哋啦。但你唔好彩撞咗啲赤腳醫生，你咪撲街咯。 庫存噶，而家好多出邊睇嗰啲中醫都係。 仲有啲乜嘢？正話有個問嗰個乜嘢？嗰個好似係咪？是好似選舉嗰啲情況啫嘛。 係啦，咁其實咧就嗱，呢度都諗翻下啦。頭先你講到即係呢個美國咧有得陷阱啦。咁其實我而家睇翻咧就歐羅而家咧就開始都偏弱，同埋整個歐羅都立立亂啦。咁其實咧就睇翻我哋 歐羅好多背景嘅。 係啦，咁其實即係想睇翻下就係整個背景就係 有一個程式咧就永恆不變嘅。 嗯， 無論邊種貨幣。一做到話喺國際上排第二把手咧，美國實喐你嘅。 先有英鎊啦， 先有英鎊，跟住係日本紙 yen， 跟住咧而家到歐羅啦。 佢人民幣都喐緊啊嘛，越嚟越強啲 佢 就喐啦。美倫敦， 佢強嗰度係線你嘅，佢只係想搞個日本嘅逼佢升值嘅翻版啫。 嗯， 日本仔喺1980幾年到三年期間咧，逼佢由240蚊變翻對一升值一。對120噶嘛，第二次再逼佢再嚟一次升值咧，1:80咧，日本仔即刻撲街噶嘛，佢嗰個招數個個死噶嘛，佢英鎊都係咁噶，而家歐羅咪咁，佢歐羅咧係但歐羅好怪噶喎，早輪咧就我哋啊少少天方夜談啦，咁啊希臘好多神喺度噶嘛以前。 系啊， 希臘而家咧搞到話破產啦，又開國會，又嘈到咧震動天庭啦。 嗯， 咁嗰班神咧就開會啦，喺上個月，佢哋發咗 email 俾我啊嘛，即係我哋學下有啲人啦，即係講神話講到話佢同佛祖傾偈啊，有個同耶穌食晏啊，咁都有噶。有某君啦，我哋唔講名啦，台灣跟住走美國又有，成日同耶穌傾偈，同佛祖飲下午茶噶嘛。咁我啊同啲天神我同見唔到同佢傾偈，但佢掟個 email 俾我，佢哋開會咧。各位，我哋而家希臘人都好勤力啊！一日做3小時，啊，一個禮拜要做3日喎，都做到成40歲先可以退休，點解會搞唔掂啊？咁佢 我哋繼續講呢個問題。 我哋以前做神仙都唔使做啊！ 嗱，我哋不如咁啊，一陣間咧，我哋繼續講呢樣。而家啱啱有一個 Paul 嘅聽眾封煙，咁我哋聽咗問題先，跟住講希臘嘅問題嚇。阿 Paul。 你讲啊！ 喂，博士你好， 你讲啊！ 我上次都打过嚟噶，博士。咁咧，我呢次想问下咧，你头先讲抑郁症个问题咧，因为喺我身边咧，同埋可能好多香港人咧都有遇到呢啲问题，即系话，譬如而家可能俾大众传媒渲染咗咧，就话，可能自己有少少唔开心咧，就可能，自己谂到咧要去睇医生嘅有啲人。咁咧去到醫務所咧，醫生咧就唔使點講咧，就俾啲抗抑鬱藥你食嘅。咁咧我身邊好多朋友咧、親戚咧，即係食咗咧嗰啲抗抑鬱藥咧，就其實都好多副作用嘅，周身骨痛。 咁點解你唔睇中醫啫？ 唔係我，即係我講。 唔係即係你朋友啫，唔睇中醫啫。 就係唔識，就係頭先你今晚嘅主題就係話洗脑，即系俾啲传媒渲染嘅洗咗脑。咁啊，郭博士， 而家传媒嗰啲人唔识嘢噶，你打开啲传媒，打开个无线，打开啲电视台，打开啲电台，有啲系教人讲健康，有啲报纸写人讲健康。咁啊，跟住个个咧又讲食经，讲食经系吸人水。啊，你俾咗钱咧，佢又唔写你，写你嘅，咁你啊扑街，4两啊当一斤噶嘛。 系啊系。 系嘛，所以个社会啊搞到好论尽噶嘛，个个争出位，系嘛？ 系。博士，其实呢以你的角度来看呢其实有没有抑郁症这种存在呢？ 当然有啦。 医生夹埋啲药厂。 那些不是叫抑郁症，那些叫顶住道气。 是顶住道气。 是其实呢就个人不自私。 是。 那个视野不够。 视野不够。 当然不够啦，你闩埋房门看住个箱仔。同埋有些行为他自己中了招嘛。你無端端碌爆卡喎，冚家產咁，你仲爭條數咁貴利息，咁你唔抑鬱啊？係 啊，係啊， 多數都喺個財政出現嘅，所以咧，你想冇抑鬱症咧，第一一定冇債務先。 如果你卡冚级咧，就仲大差喎，好贵咁样利息，十亿屈噶。你而家你个社会啲年青人、成年人一唔储钱咧，就实多亿屈噶。你何来有安全感咧？点解我铺咁多犹太人嘅上去我哋嗰个财走息财区咧？就希望大家学到犹太人嗰个理财方法啊嘛。喂，就算我搵唔多钱，但我起码我节流啊嘛。如果你想学悭钱，好多方法噶、哦。我再串啲，我坐电车，可以买本书，坐个电搵本书喺电车度睇，学到嘢。而家你个人抑郁症咧，你个大脑神经成日受伤嘛。嗱，我哋请人咧有两几种人唔请，第一佢肥嘅，我哋唔请嘅，即系呢个冚家铲唔识节制，容易瞌眼瞓噶嘛。嗰啲人又唔灵活噶嘛，所以我哋肥仔唔健康人咧，我哋请伙计唔请啊。第一，你叻个都唔会请你噶啦。你饮食冇节制啦嘛。好啊，而家咧我多咗一样啦。如果佢揸住个机械关日日喺度笃嘅话咧，坐车又笃，行路又笃嗰种，你一定又唔请嘅。你个大脑神经系冇咗抵抗力啊嘛，消耗咗你嘅内神经啊嘛，你紧抑郁啦。睇埋晒啲唔等使嘢。嗱，我哋讲嘢好少唔等使嘅、哦，我真系最怕讲你，我连选举乜差嘢都唔中意讲嘅，帮你唔到噶嘛。首先我教人搵钱先，你要学犹太人观念，我未死咧，钱系你嘅上帝，你记住，个上帝系死后用嘅啫。而家大家要学识，我哋未死咧，金钱系上帝，只要你正当手段，同埋你金钱要足够敏锐嘅。就算而家我打份工50,000。应该好正常咧，你都唔好放松自己嘅钱眼观念，你都要揾啲嘢做 part time 咧，做下 sales 买啲嘢翻嚟卖啊，赚多10,000+，你都要做嘅。你保持嗰个对金钱嘅触觉敏锐，你对金钱触觉敏锐咧，你开始咧就要识得锡啲钱啦，一定要储嘅。你唔储咗佢，你有着数嘢嚟，你冇钱买噶嘛。真系你一争得钱多咧，有啲楼会未供完啊，争卡数你就瞓唔着噶。 博士啊，咁另外有啲人咧又唔系因为钱嘅问题，可能感情啊、家庭、啊。 要感情仲戆居啦，大佬！你感情，你条女走咗，我咪又识嗰件新嘅咯，我未识佢，我一样生活噶嘛。 希望阿博士咧喺呢度多啲宣扬，因为好多人中咗呢个陷阱。 喂，我条仔走咗，我即刻识嗰件新嘢啦，系咪？嗱，大家好回顾翻啦，你谂翻你后生读初中。你中意嘅女朋友，中意过嘅女朋友，或者中意过男同学，但系大家冇结到婚啦。如果今时今日你啲学生同学聚会啊，你冷静啲望下佢，哇，嫁着呢个冚家铲扑街啦，唔同睇法噶。每一个年代，你年轻中意嘅人咧，到而家你睇翻你自己得个笑字噶，啱唔啱啊？你都唔会谂到自己当年点解会中意呢件嘢噶嘛？我试过噶，我读小学毕业嗰阵时，我中意嗰个女仔啊，同班同学。咁啱不然而將仲真係想溝下人，哇！做咗十年八年後，咁啱有個同學聚會，哇！唔係，以前我中呢件嘢，我即係彈開啦，係咪啊？所以你但啲人咧就話唔憤氣啫嘛。佢非人就好，人哋非佢，佢係唔信，你明唔明啊？ 明白。 係嘛？佢啲人又自私嘅人嚟噶嘛？咁有咩邊個非邊個啫？啱啊，合則嚟，不合則去咯。結咗婚都係離婚啦，係咪啊？ 博士啊，咁另外而家嗰啲抗抑郁药咧，我听人讲系其实 最好唔好食啦，唔系我哋唔系净系佢系毒药，我正话讲过嘅，凡药都带三分毒嘅，逢系药都有三分毒嘅，你一依赖咗佢咧，你就会破坏你个中枢神经，破坏你个眉形神经，破坏你个交感神经，破坏你个末梢神经嘅运行，因为我系学菲达医学噶嘛。所以我哋咧，全部咧要用嗰、那个而家香港、台湾搞咗叫另类治疗啦，就系我哋菲达医学传出嚟嘅。但系佢哋学得唔齐嘅，所以最好用啲天然嘅医学，最好就系保持有运动、晒太阳、饮法国泉水啊，听音乐、玩嘢。喂，而家我啊68岁啊，仲在学跳 Michael Jackson 嘅舞啊，小朋友跳紧噶。 你学 break dance 喎，多谢你学。 我 break dance 以前学啦， 乜都学噶。 而家我最近上嗰、那个，哇 ，Michael Jackson 我都服咗佢啊，几厉害，我都跳唔掂。跳个几钟头，我都要唞气。 博士啊，咁咧我有啲朋友咧，以前10多岁食过啲抗抑郁药咧，而家30多岁都十几年冇食， 有后遗症噶， 发翻出嚟系啊，即系好多人惊啊。 嗱，好简单啫，你买准光净， 系 韩国出嘅光净， 系 佢解毒嘅，韩国出嘅解毒嘅。 佢提个肝有问题噶咯。 系啊，佢弯咗，但系佢嗰个韩国光净咧，佢系提系世界上最好嘅肝药嚟嘅。我哋冇事都食噶嘛。你买个光净，佢系如果年轻人食一樽应该够啦。食一樽够。如果你平时人咧，你又买德国出嘅光补肝嘅药，咁咧如果你有事咧，就应该食一樽韩国嘅光净咧，就应该系化到佢啲毒素嘅，佢提翻高自己化佢嘅， 好嘛？ 同埋咧就系揾个中医咧开啲茶都化到佢嘅，慢慢。但系光韩国啲嘅光药系草药嚟噶嘛，珍珠草做噶嘛。 哦，明白。 好嘛，另外教大家啲常识咧，就话年轻人咧就最好用热水刷牙。 哦， 啲细路仔都系，佢哋唔会教你噶，你用啲热水刷牙咧，永远冇牙病嘅。 哦， 热水啊，唔好用冻水刷牙。 明白明白。 好嘛， 好啊，阿博士，咁诶，希望你多啲宣扬，即系而家个医厂 系啊，都几亮相噶。所以我正话我赞梁振英先生咧，佢就搞咗个系嗰个中医药委员会咧，希望我推广到啦。是帮到啲普罗大众咯，因为你个人瞓喺度等观察咧系死噶嘛，中医一把你脉咧可以同你落药俾你噶嘛，啱唔啱啊？好嘛，多谢电话， 多谢多谢。 嗱咁样咧，我哋就回顾翻头先，我哋喺个听众打嚟啦，咁就不如而家时间咧剩翻五分钟啦，Doctor，咁你不如讲讲翻就系杨贵妃嗰个情况先啦。 嗱，杨贵妃一个好好笑嘅笑话嚟嘅。咁佢阿哥啊点佢话佢系处女，就正嘢。咁啊杨贵妃啊扑街啦，咁家产我同隔篱村个康牛仔咁样搞几年，全部散晒。呢次系欺君之罪，满门抄斩。咁啊成日都话月经嚟到皇帝都发烂渣，冇理由一个月嚟廿几日噶嘛。咁啊唔得，落个命令，下个礼拜一定要洞房。咁啊落咗个死命令。咁杨贵妃啊，哇大镬啦！呢镬点样埋尾咧？咁啊，杨贵妃啊，真系一个聪明女人。佢皇帝嗱，我同你洞房之前咧，我要去同你游花园制造啲情调。咁皇帝都啱喎，咁啊同佢日头咪即系走去游晏昼太阳落山啦，咁啊先去游花园，游嗰个皇帝嘅后花园。咁啊高力士啊跟住咧。咁啊，喺花园行下行下，天黑黑噶啦，咁啊喺度，哇好开心啊！咁喺度，不如我哋喺度饮酒作乐。咁喺度饮酒咧，咁啊杨贵妃啊嗲啊嘛，咁啊饮到个皇帝啊醉啡啡啦，醉啡啡咁啊皇帝，要翻去洞房啦咁，佢唔好啊皇帝，你又兴我又兴，咁啊不如啊我哋未试过喺花园度洞房。創天方舉喎，咁皇帝話啊都好喎，佢真未試過，咁啊醉到一嚿雲，墮明王。好啦，即係個皇帝除衫，楊貴妃又除啦。楊貴妃瞓坐喺度，哎呀唔掂啊，皇上，嗰啲草咧吉到好痛嘅，唔掂。佢咁點樣埋尾啊？咁佢唔好啊，你叫阿高力士做床啦咁，做阿高力士。咁啊，除曬嗰件袍啊，高力士太監咪除咗件袍，咁啊趴喺度做床，做床咧，唐明王即係老眼昏花，飲到醉啡啡上去，咁啊楊貴妃一褪，佢一埋身嗰時就一褪，哎呀咁啊高力士唔出一聲喎，高力士啊唔出一聲，咁啊好啦，完咗事之後咧，高力士撳住個攞 pad 翻到去太監房，佢有個同房問佢啦，佢喂。咁啱皇帝洞房，你咁啱撳住攞劈衣腰腰咩事啊？佢咪阿僆仔，然後咧人哋話皇帝咧係龍頭胎咧係冇錯嘅。佢點解啊？係唔講得㗎呢啲嘢會殺頭嘅。佢哋唔緊要啊！我哋兩兄弟都幾廿年做咁多衰嘢，又貪污又剩又賣官，你講咩包你唔包？佢原來咧皇帝真係龍頭胎嘅，佢可以咧穿過楊貴妃連我插埋啊咁樣啊！所以個故事咧就係一個笑話。大家即系谂一谂，杨贵妃都几有智慧嘅女人。下一集咧，你哋可以解嗰个印度叉仔喺香港点解变咗 名震江湖的鴨 王， 同埋我後生時點解會贏咗兩鋪舉同不舉，夠鐘啦嘛？ 好，咁我哋下次再， 下次再會啊！ 拜拜， 拜拜。 香港人網，敢講字好聽。